发放大这一站的话，主要是想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留学申请的更为深入的话，我想通过这次讲座的话，让大家了解这个了解留学申请的更为实质的一些东西，以及申请准备的一些内容。那在讲座之前的话，先带大家来分享一些数据啊，探讨过的一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是2011年这个我做的一个调查。2013年的话大概是能够达到2012年基本上已经达到640万，那这么庞大的人口，本科生面临一个就业的问题。那选择读研究生呢，这是研究生的一个一个录取的人数，然后还有一个是研究生报考人数。那我要大家说一点啊，录取人数还包括什么？包括保研的，包括保研的。那大家可以知道咱们哈工大这个读研究生名额里面有多少人是保研的，保研的占了多少名额。那实际上就面临这样一个缺口，很多人想研究生想升学，他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学校的，比如说据我所知，像清华大学那个数学系每年招收硕士生，数学系招收硕士生招多少人？8个，一般是8个多一点，8个左右，每年招8个。然后多少个人这个是保研的呢？那一般会收到一半，4个左右，4个多。那剩下还有考，考的话你还除掉一些什么？他们自己本校，对吧？这个，然后接下来再讲的同学啊，留学的话，可能是大家在面临这个一个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然后必须面临这个问题。那留学的话，这是2017年到2011年的数据啊，这个2012年的数据基本上是在40万出国人数。大家注意到我给大家讲这个数据的话，大家看两个节点，2002年和这个2011年这一块数据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那我想给大家，特别是在2011年、2002年，我想给大家重点讲解一下，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留学从一个精英化的时代走向什么？走向一个大众化的时代。什么叫大？什么叫精英化的时代？以前留学指的是什么？清华、北大、科大、中科的学生可以想的，那我其他学校不可以想的，那基本上很难很难轮到，就是说轮到。但从2001、2002年以后，出国人数的增长，那基本上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只要你想出去，肯定能够在世界上找到一所学校，是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你想什么样的专业，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告诉大家，大众化申请时代是，那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座的人啊，我想考虑，就是说我想出国申请，大众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管你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对我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想跟大家说，因为那就意味着你申请名校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更加激烈，为什么呢？名校招生的人数的话，只是有限的。不管你是哪个学校，哈佛、MIT、这个加州理工，他们始终招收硕士或者博士的人数，没有最近几年没有太大的增长，基本上保持一个稳定的。那就意味着，你同样在准备，别人也在准备，申请人都很多了。那考虑一个问题，你如何在所有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那接下来就是说，咱们还会担心一个问题：我去哪个国家呢？多数人选择的是美国。然后呢，我们对美国的国际学生做了一个比例啊，一个统计。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申请美国，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那这就是什么？在美国读书的国际学生的一个比例情况。首先，这儿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陆的，为什么把大陆25%，还有一个香港。还有什么台湾？因为在美国人而言，这实际上是来自于这几个地方的话，都是什么？都划为一类，都划为一个种族的，就中国人，是必然会面临一些这种。然后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占到这个近30%。那印度，我们都说印度多，印度只有13%。那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数据，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申请其他国家，你面临的竞争。 来告诉我们的原因。因为是什么？他不可能全部国招人，全部招中国人。那但是大家出国的目的地呢？虽然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都是一样。你要说日本的话，其实日本还更多。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泰坦空里面做的高端的留学申请，然后它这样一个数据的话，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咱们国内的高端的学生的话，就是说想申请好学校的话，基本上去的这样一个国家一样。然后接下来就会考，大家会考一个问题，那我申请，老师你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进入这个留学进入大众化的时代，我是意味着我申请名校越来越难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哈佛大学的话，我要申请就是申请 MIT 这种级别的，那是不是基本不可能呢？那我想告诉大家，实际上都是这样。我给大家展示一部分，就是说今年我们学生拿到的一些结果啊，他的53号。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不是北大清华中科大，有同学可能眼睛尖一点，那是南京大学。13，然后这是耶鲁，这是天津的一所学校，然后接下来这是什么？MIT 在这儿，这是他是录取的 master 哈，然后呢，这儿他拿到的是什么 ？Full， 刚才就是 support， 就是拿到 master 的权限 ，MIT 的。那这里不是这个北大清华的，那这个学生的话是什么？这是我的一个学生拿到是 MIT 的金融的硕士，金融硕士。那他也不是什么，不是名校，不是北大、清华的，他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然后呢，成绩排名是多少呢？大家可能想都想不到，觉得是你们觉得申请这个拿到这个学校的话，这个 GPA 啊，或者说排名呢，应该是在多少？猜测吧，排名前五。那我告诉大家，他总共他们班的话，这个大概多少人？40多个人。在班上班级里面排名15到20名，当然他 GPA 肯定稍微还是不会太低嘛，不会太低。GPA 多少分呢？算上这个400人的分数，大概是3.7左右。再一个分数，你说拿 MIT 的话，我这个曾经3.0可不可以？这个不绝对啊，我曾经就见过一个学生是什么 ，GPA 就是3.0。拿 MIT 的金融硕士，拿了 CBU 的这个卡内基梅隆啊，计算金融这个硕士，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会告诉大家，我们这些是有所谓的几多人拿到，这是什么？这是哪所学校？有人看出来吗？普林斯顿。然后这是 PhD 权限，那也想告诉大家是什么？他也被北大、清华、中科大学，这是什么？这也是今年拿到的，这是10天。那展示这样一个 offer 的话，我是想告诉大家，下一步虽然是留学背景移民，就是说走向一个大众化的时代，下一步的大家都可以，你也能做到，你也能实现。那关键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实现？如何实现？那做我们申请的话，如何实现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事情的准备呢？这就是我前面的这个 PPT 的标题叫什么？如何做最专业的这个留学申请？那做留学申请的话，那你肯定要考虑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什么？什么叫留学申请？做申请就是准备考试嘛。当然，考试是一个必要，你每年都要，就是说我们中国学生会有大量的钱。ETS 出了2份最著名的这个考试，叫什么 GRE， 然后另外一个是托福。你申请美国的国家的话，基本上要考 GRE、托福。当然，你可能就说有人同学想说，我申请商科一点专业，有的专业可能也是要 GRE， 有的专业。 三科下面的 MBA 也是这个 GMAT， 然后三科下面的这个 Master 方面呢，有的是要加一或者加一和 GMAT 共用的，这是你必要的关的。但是呢，这你通过完这些考试或者在准备这些考试，是不是等于整个性质全部呢？不是，我是认为是这只是你刚刚接触到留学申请。现在谁不知道我准备申请要考试啊？你只要甚至你要想申请英国的一些很有名的 top 级别的，或者是这个香港、新加坡 top 级别的，那不好意思，可能 TOEFL 的加一都得考，谁不知道？那考那个高分，每年都是很多人说，最近刚出来这个 ETS 为了挣钱哈。以往的话，每年大概考加一考几次？考两次，六月份和十月份，考两次还会有很悲剧的问题在哪？如果你考了两次，一天是会把两次的成绩合并在一块儿给学校进去。那有的同学说我想刷分刷更高分数，那是不可能了。那现在一定是改革了，等我能放松了。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考，你考了多次之后，但是不会把所有的成绩出现在同一张成绩单上。你可以选择其中最好的，这就造成的是什么？去年整个一二年、一三年哈，申请的同学的话，托福和加一的都逐渐刷高了，刷高了，做得很高了。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一些案例，但申请情况并不如人意哈。那我就讲，其实就逐渐进入我们的正题了。申请我们的读专业，但是在注重专业之前的话，你要想一个问题：做留学申请，我们只想很大，不想申请名校，那你是否能够准备好呢？如果你准备不好的话，我经常说，这个准备不好的话，就会面临这个一个很悲剧的，这叫准备不好。这就叫没有准备。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啊，你可能在准备了半天，但是对你做的事情，你是不了解吗？如果不了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干什么事情你不了解？这就想告诉大家两个事情，第一个，你要对你做的事情你要准备充分，但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你要对你做的事情你要充分的了解，好吧？然后我们进入现在干嘛？那我们如何去应对呢？那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要跟着我的思维，然后去做一点可能记录，因为什么？可能信息量会特别大，信息量特别大。但是呢，给大家呢，是最有申请最为实质的理解。第一个，你首先就说整个会你面临的一个问题，如何把你申请出专业，从四个角度来去做。第一个，你要选择最佳的国家；第二个是选择你适合专业和学位；第三个是什么？进行最为合理的选校；第四个就是什么？进行专业的申请准备。那选择国家，我们要面临一个问题：你对于你选这些国家，你是不是足够了解？啊，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知道啊，我要去美国，我们去英国，我们要去加拿大，我们要去等等一些国家，那你对他们的体制是否了解呢？他们都是一样的吗？告诉大家不是的。那首先说英国的特点是什么？英国的硕士，英国首先是什么？它的硕士总共分成多为两类，一个是什么授课型的，一个是研究型的。授课型的硕士都是属于一年，然后研究型的硕士的话是两年，然后呢，申请你要想申请英国的博士可不可以？可以，一般的话要具备硕士学位。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申请他们的博士？可以。那这块我们很难。英国的另外呢，英国的花销大家可能特别关心，啊，我去过英国，英国的花费是多少呢？去过完我这个统计过啊，你如果是一个合理的水平，英国的学费每年的学费，授课型的学费的话，大概在15万人民币。如果你加上生活费的话，可以加10万，也就是说整个英国的开销花下来的话，大概在25万到30万左右。这是去英国读书哈。有很多同学为了选择，就说，哎，我读的时间晚，读的时间短一点，然后选英国，英国是一个很好。那接下来是什么？加拿大、这个、新加坡、香港，这一点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说一下。他们当然这三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针对于他们三所学校的话，就是说，这个申请要求往往会比较宽泛。什么叫比较宽泛？你会看到在他们官网上看到会上会有一些硬性的要求，比如说有的要必须考加一，有的必须要考 托福，有的可能会压住说什么什么学校要求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三个国家的地区特点是什么？哎，如果你经过合适的考试，经过就是说合适的把自己的知识的内容的展示，甚至这些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业绩的要求，我告诉你都是可以变的。可以变到哪种地方呢？比如新加坡国立某些专业明确就说了，这个申请他们家的研究型的必须要准备加一，必须要准备。你看，他看到官方是写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白纸这个白底黑字的。但是不好意思，我们就有学生是什么？这个加一一分都没考，考一个托福让我过去。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我也要说一下，如果有同学想考虑就申请硕士的话，就是说我想申请硕士拿奖学金，那有个地方就是说加拿大可能可以作为大家各种人的考虑对象。为什么呢？加拿大研究型的硕士偏多，社会型的硕士偏少，包括港工各类的背景啊，很多甚至一些读经济学的啊，这个偏商科一点的，他们都会有一点，甚至都会有一定的奖学金的。这奖学金足够你用的啊，那你要花销很多的那可能不够。新加坡、香港啊，新加坡、香港的话，他们有授课型的这个硕士的话，一般也是一年制的，就给英国一二三级。学费的话，整个大体的花销的话，如果是你拿的是这什么资费的话，这三个国家的地区的话，一般比英国要便宜一点。你拿英国为标准，刚才老师说的是25万到30万，你就这么折算一下你一年的花销。那接下来是西欧的一些国家的沙特，关于选择西欧的国家的话，可能在座同学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学校有一项，对吧？联合培养等等一些类型的西欧国家，我建议大家去选择的时候慎重一点。为什么呢？可以选，一定要注意一些内容。比如说，它除了顶级的学校，它提供的课程是什么？是有英语制的，就是英语授课。其他的话，都多数是以本国语言。那你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要学多门语言都行，所以要搞清楚。然后另外一个，旁边有个沙特，沙特就是我把它当做一类。因为最近出了一个学校叫什么阿曼巴国王学校，说是学校巨有钱，真的巨有钱。为什么呢？一年拿多少钱呢？就是一个月啊，奖金的话一般的话能够达到2000美金以上，2000美金以上，有的人就已经笑得都这个都不容准了。其实呢，待会儿会讲，有些国家也能超过的，但是不骗，但是只有一所学校叫阿曼巴国王学校，因为是最近沙特刚砸钱的。那另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我一般建议大家选择的就是说慎重一点。这些国家的地区的话，都是什么适合申请？就是说，当你申请博士除外，申请博士就说你看中国老师，也就是研究的方向，觉得去做的不错。一般申请硕士，我申请国家的地区，我一般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相对而言，去这些国家的地区的话，回来的话，你面临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因为认同程度不高。为什么呢？大量的低端的通过走中介，通过走这种，就是说这种读预科，一般先去这些。所以说要考虑一个问题，当你要考虑移民的话，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移民哈，那接下来可能大家都会说漏掉的一个国家呢，是美国。美国是作为我的重点影响点的，我后面讲所有的内容的话，可能更多是跟美国相亲。为什么呢？基本上高端的学生哦，高端的同学的话，比如说。要考虑自己好学校，我一般考虑美国，选择美国原因很简单，这几个优点。你要想做学术，那我就去美国吧。因为是什么？美国的学术你可以看，你找的一些，我们有同学开始参与一些科研啊，你找的一些论文，多数它不管是发表在欧洲的还是发表在哪儿，它的作者多多少会来自于美国的这个 PhD 的学生或者是叫 professor 然后参与。然后学术是作为前面的，不用说了，专业分支是作为全面的。它专业分支的话，特点是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在选专业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觉得是拿着中国的这个专业名称去找，一般找不到。为什么呢？在国外专业分支，除非像英国这种把教育名称当成完全的整个化，你可以找到很多七七八八的这些教法的名称。美国是什么？它专业教法没跟他们起，比如说啊，咱们在座的朋友。学这个 CS 或者学这个通信或者电子工程的，如果我想申请美国的话，我想做这个软件工程啊，我想做这个人工智能，我想做这个人 交货，不好意思，你直接申请美国，他你只能申请是什么？申请拿到的学位是计算机，就是说 Master of Science in CS。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选的方向，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决定选择你的课程，它是这样去做细分的。但是呢，基本上你只要想学的内容，都能够在那课程里面找到，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然后最后说一个就是签证形式啊，以往说实话，在整个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和2008年。2003年的话，签证你知道去签证是多么多高吗？能够就是说去签证能够达到60%到70%，学士的去签证基本上就是说，那个时候嘛，人类也能够达到50%。现在学生这个签证率通过在95%以上，因为这个陆家辉上台之后，然后整个把签证化解，当然也是因为有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这个上升，美国来他的学士可能还大家想，美国学士。发烧，美国的硕士啊，美国可能跟其他国家很多不一样，为什么呢？美国你要想申请美国，要么你申请硕士，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或者要么你直接申请博士。他们的硕士98%，记得98%不是全部，不是100%，98%的学位是什么？是授课型的，然后时间是什么？一到两年，因为现在有些项目在改成1年或者1年半。但是他们很灵活，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往适当的延长，比如1年，我想延长到2年，都可以。可以，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美国也是98%的硕士都是授课型的，授课型也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申请118。那有同学会问，有没有可能得奖学金呢？有可能。哎，刚才那位，你能够拿到2%，那还有没有可能拿到部分的奖学金呢？说这个老师，我就想这个从学校。给我免一定的学费，或者给我部分的奖学金，有这个得我们得仔细筛选学校。这是什么？这是有根据学校的专业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申请这个美国的硕士 CS， 基本上你很难看到有拿奖学金的。你可以问问你的师兄师姐，这种工科类型的，那有些国家就有题目是什么？比如说，第一年免你50%的学费，第二年全免你的学费。那这样呢，下来的话就是省下不少开支了。那还有一些多数的美国学校是给怎么给奖学金呢？一般是可能会给你几千，甚至到10000，最多的话可能奖学金单独给的话也就20000多美金。那美国的学费是多少呢？待会儿给他讲。美国还有可能讲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就关心了。讲到美国，我多说一点，申请 PPT， 很多同学可能都有一个疑问，说这个美国是。我师兄说，美国是不是不认同中国的硕士学位？这个是非常一个错误的认识。如果按这种来判断的话，他是不是连他自己国家的硕士都不认同？因为美国硕士和博士它是分开的，硕士就是培养职业型，就是为了未来工作就业。其实中国现在已经在向人家学习了，为什么？我们分了专硕和普硕的之分，对吧？现在的 PhD 是什么情况呢？他们的签证都是按5年制的，都是5年。即使你在国内读了个硕士，你要想申请美国博士，不好意思，五年没什么商量的，因为这是人家体制的问题。你本科生可以申请博士，可以5年。那有的时候我拿了硕士跟我普通的本科，你说申请有什么差异呢？你可以考虑一个问题，我尽早把博士拿下来，因为读美国这个学位的话，跟大家可以讲一下。我以前的宿舍，我宿舍一个哥们，然后呢，去年回来干嘛呢？这个拿到这个厦门大学这个老师怎么的一个签证计划，这个就是人家已经下来了，然后去了厦门大学，他在国外读的 PhD 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带着他老婆一块儿，基本上是算是提前毕业的。那这是一种情况。我还有我们同样的宿舍，我表妹催眠。同样，我们宿舍还有两个人学的这个比较偏应用型的，一个是学的生物信息啊，一个是走的是应用数学。那现在就是说可能会面临，就是说已经他可能延了两，就是说整个读6年毕业，本来申请是5年的，延了1年，因为博士论文做不下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有没有超前的流 发生在中国学生身上， 谁呢？ 前这个中国人大校长，然后北大的副校长陈章亮，这个人在美国最牛的生物类的专业，生物类学校叫华盛顿圣路易斯，拿了这个读 PhD 三年搞定下来，当时一下成为一个轰动啊。那美国的话，想留在美国，美国的绿卡怎么样？或者说美国的移民怎么样？这儿可能跟大家普及一下，美国找工作怎么样？普及一下，一般绿卡不代表移民，绿卡只是移民表明你有一个移民倾向，什么意思啊？绿卡就相当于你拿了一个什么常住居民身份，比如说就相当于拿了一个就是说有希望获得这个哈尔滨这个哈尔滨市的这个户籍的一样，或者北京市这个户籍的这个机会了。到入籍意味着什么？你们宣誓啊，这个站在你的国旗下面宣誓效忠这个民间和中国。那美国就是说这个一个移民是一个，或者说一个拿绿卡是什么一个形式呢？先你要找工作，一般的情况是你先去找一个五年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单位能够支持你办一个叫什么 H1B 的一个签证，能够支持你办 H1B 这个身份的话 ，OK， 你就可以就是说你拿着 H1B 你才能够在美国合法工作，美国的公司才能够敢雇佣你，给你薪水。那你拿了 H1B 签证之后，然后再申请什么？再开始申请绿卡，绿卡需要排期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拿到。排完期之后拿了绿卡，如果有同学想移民的话，那还要参加一个排期的问题。所以说，整个算下来，你要加入美国公民的话，这个时间还是稍微比较长一点。美国现在是就业形势怎么样？很多同学都觉得是什么啊？这个咱们国内现在就业形势很糟糕。然后国外的就业形势会不会也一样糟糕呢？可以这样说，我们来衡量美国整个就业形势，单看它的就业率，说实话没有什么意义。怎么来衡量呢？我们来看 H1B 这个签证申请的情况。H1B 这是针对于国际学生，想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的话，一个身份，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每年大概多少个配额呢？6500个加2万，那我这个讲六万五千个跟2万个有什么区别啊？那我们可以一般用的话就是8万5千个。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个签证基本上啊不处于在用状态，这个用不完。为什么呢？很多美国的公司不愿意给国际学生办这个签证，而是申请 H1B。为什么呢？因为提示不好。但是不好意思，今年的情况，2013年整个国际学生在美国就业率出奇的好，到哪种地步呢？这个配额刚才说了，只有8万5千个。那美国什么时候开始就说这个移民局什么时候开始审理呢？那劳动局大概是在10月1号开始受理，10月1号到10月10号短短的时间里面，以往都是用不完的，以往都得等到年底才能用完。短短的时间内，然后收到了10万份的这个 H1B 签证的申请，你就知道美国就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那这是美国学校阿尔法，然后这是哪所学校呢？猜猜，建筑这么诡异哈，这是整个是一个建筑啊 ，MIT。这所学校就比较红了，看起来就加的很多。然后呢，这么大号干嘛呢？统一大号看起来开玩笑。这么大号跟前面的学校有关联的 ，MIT、加州理工两个学校以往啊，就是讲点小故事嘛，就是说为了这个捍卫咱们理工学校的荣誉啊。每年因为这个大爆，然后被大家都在轰。一个在东海岸，加州理工在哪？在美国西海岸。这个 MIT 在哪？在美国东海岸，东北部。两个距离就相当于咱们从哪？从哈尔滨到这个到成都。你要知道，这个有这样一个距离啊。但是呢，每年都会有那个来了，会一般到我抢到我学校，我抢这个大家互相抢。那聊完了这个申请国家。选知道我哪个国家更适合自己的申请？那我们接下来讲， 在座的同学很多人都在纠结一个问题，想出留学这个申请，我现在是硕士，我要出国，但是我一年半了，我现在目前专业，我现在是本科，我现在我很纠结，我到底要读什么方向？很多同学是什么？从大一进校之后我就开始纠结，纠结了半天，然后都没理清楚到底自己适合读什么方向。然后有的同学还会纠结是什么？我到底要读硕士还是读博士？博士都好听，但是不是适合你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你纠结的内容不外乎，你把它整理一下，就分为这三大类，看起来很简单。就把它分为这三大类，就是你本科专业，然后你教授的专业，然后就是什么完全的一个总，完全的一个总专业。什么叫专业？我说了，教授性的学科。那我这一块稍微多说一点吧。什么叫教授性的学科？比如说，像最近这一两年特别火，我拿到学生讲，这个申请人是广州的金融工程。交叉性专业，金融工程适合哪些学生申请呢？我接触到的学生啊 ，CS 背景、EE 背景、这个数学背景、统计背景、金融背景、经济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这个专业的特点是决定的。金融工程是要求什么？数学跟计算机，就是说你要把数学基础，然后通过计算机，然后来研究金融的一些现象。因为什么？整个世界已经出现一个量化的。那还有，这是一个世界适合申请的，这一段有没有 CS 申请金工程？这个金工程都属于交叉性专业啊。还有哪些呢？像管理信息系统，有同学说我读工科读完了，不想做，就是说偏商业偏管理的。管理信息系统就是一个什么？属于交叉性专业。什么是完全的转专业呢？比如说学医的，你要想申请金工程，那个叫完全的转专业。那像前不久有同学来咨询我的。他说这个我学了这个很长时间的机械工程，我想干嘛呢？我想申请心理学。这个跨度太大了，跨度太大了。一般因为他们两个学科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的，这个就不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这属于完全一个转专业，这个难度肯定会很大。当你捋清楚了你的专业之后，我给大家建议啊，你怎么去筛选你的方向？问问自己，这三个类。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一个专业你是不了解，你了都不了解的话，比如说有这个想申请心理专业的，机械工程想申请心理专业可以可以，为什么呢？美国它其实上对本身的背景、本科的背景并不看得那么严格的，但是呢，你自己了解，然后了解完了之后，那你问问自己一个问题：虽然哎，我就挺喜欢这个专业的，你反感，你问问自己，你觉得就是说感觉都快。或者你反感，作为你的判断是最可惜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反感的话，这个专业不会支撑你太长时间的。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核心的问题。你做你从事相关的内容之后，然后你问问自己有成就感吗？如果没有成就感，不好意思，那你可能在这个专业不能，这个专业就不能够作为你的职业。为什么呢？你选这个专业意味着你两到三年里面，你必须要从事这相关的方向。那有同学，我五年以后我想干别的事情，那说实话，你想要得到五年以后，五年以后你到底是干嘛，谁都不知道。最简单的是什么？你高中高三的时候，你想象过这个大学这个大四会变成什么样的吗？肯定想象不到。那接着确定了，就是说通过这些方法确定我们专业之后，那面对一个问题，我选择什么样的学位？中国人啊，咱们国内的人都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学位情节，但是我一般建议大家要考虑清楚。了解清楚哪种学位对你意味着什么？硕士、博士，很多同学都在纠结，我到底是啥职业？跟你硕士还是博士？先了解一下，硕士是干嘛的？硕士就是为了就业，或者除非有些个别同学觉得是我的职业申请 PPT 有点难呢，然后我想硕士做一跳的。PPT 干嘛呢？就是整天就是玩命的学术科研。不要说哎，我读了 PPT 之后，然后我未来会从事这个 industry 方面的。到工业界里面做一些就是应用方面的可以，但是五年之后，刚才老师说的，五年之后的事情我们谈，好吗？我们可以谈这个五年内或者两三年左右，想好每一种这个学位对你意味着什么，然后再去定。如果有的同学觉得是什么，我不清楚，这个我想拿几个全奖，但是我不清楚，就是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那我现在建议你读硕士。那你选择的国家都要慎重考虑，要考虑 能够是一些国家能够去上金钟全奖的， 那是学位啊。 然后第三个是学校，选择完了学位之后，设了你的学位之后，哎，突然想到学位了，给大家插一个话，这个因为刚刚的一个学生呢反馈过来了，有一个是什么？曾经我们以前有个老师带过的，拿到佛罗里达。然后骗取全奖，物理的骗取全奖，其实很挺好，每年奖金也蛮多的，大概一个月有1000多美金吧。但是呢，这个同学的话读了一年多，然后突然这个冒出一个念头，干嘛呢？觉得自己不适合读博了，觉得自己不喜欢读物理，想干嘛？想搞这种方向，那这个就面临问题了。你现在才发现读博不清楚。不是自己希望的，那你以后怎么办？你连怎么熬下来的？你熬6年，熬7年，美国的博士资格是什么？你最长可以延到7年，如果7年你读不了，你就很大，学位你拿不到，就是这样。这是学位的问题，建议大家慎重一点。第三个，我一般是怎么劝走上博士这条路？说实话，这是一条很光鲜的，非常光鲜耀眼。为什么博士都想当家？这个光宗耀祖，那挺大的一点。确实，你想想，对家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出去，你的父母会以为这么，但是要找一个问题，这也是一条不归路。为什么呢？走上这条路没有回头的，为什么？你只有走到黑。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那你就死在上面。为什么？你的博士都毕业了，所以你要考虑起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选学校，选学校最怕遇到的情况是什么？选到这种学校。这是咱们嘛，是北欧的小孩，去北欧读过，干嘛那个报账本，拿到西太平洋大学，就是说明你学历造价。然后托马的百个野鸡大学，这一块儿多说一点啊。这针对于西方国家，它是都是什么？都是默认是诚信的，默认是诚信的，包括你们的成绩单一样。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的谁谁谁。告发你说你某个成绩单上或者简历上作假了，在申请过程当中，不好意思，他如果是真迹，就是说确证据确凿的话，发给学校可能会，学校肯定会追查的。追查完了之后，一旦发现证据确凿，不管你是毕业10年，不管你是毕业20年，不好意思，你的学位依然会被取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请可能很少人关注新闻。时事新闻，德国前总统博士论文都已经当总统了，博士论文照相，然后最后总统没戏了。这就是什么？这个一种思考方式，他是，但是呢，你作假之前，他都默认为你是诚信的，就是大家这种情况。关于学校，选学校，我们是告诉大家一些理念，就是经常会听到什么，你的师兄师姐说我们做选学校，我们怎么去选？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误区，为什么呢？都是太功利了，只是考虑一个事情。首先你要了解说，我们要做专业的事情，你要了解每一种这个因素对不对的事情。排名重不重要？带过人很多同学都会点头，说重要。那你把它排在第几位呢？第一位吗？啊，这个可能会把很多人难受。那我想告诉大家，排名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呢，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什么需求，如果你想在留在美国工作，老师建议你什么排名重不重要？不重要。为什么呢？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综合排名都是叫全称叫本科综合排名，没有研究生，没有对研究生院进行排名的。研究生院就是个细分方向，就大家要清楚。如果你想留在美国，说我不想回国了，工就是什么地理位置。如果你要去看。你要想到 CS 去哪儿就业最好，去哪儿读书最好，去加州或者是在美国的东北部。那怎么体现的 CS 申请整个情况都还不错。有的同学说我做通信的去哪个地方最好，告诉大家德州。为什么呢？有同学会说德州仪器是一个，因为 块儿要发达，就业相对重要。你是说对于你留在美国很重要？刘同学说，我就想独起一手，我家里面还有这个父母老小，对吧？我还在照顾我的亲人。那 OK， 什么？那怎么看呢？排名重要？看什么排名呢？看你综合的排名。但是呢，地理位置呢，做一定参照。为什么你要先要想留在美国就业？如果你说我完全想回国，什么最重要？就是本科中文排名。你以为读硕士回国是报，然后对方学校会仔细查你的专业方面的排名吗？没有意义，就看你的综合排名，甚至按看你在别的学校在全球的这个排名。所以说，这就是排名带来的一个情况，要根据你的需求。有的同学想读品，想走学术圈儿，我建议是什么？就看你的专业排名，其他都不要看。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博士的话，这个圈儿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公立和私立的问题啊。公立和私立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作为大家一个学费，你要经常听说公立和私立道理。公立和私立特点是在哪儿？公立是什么？美国的公立啊，美国公立就是公立和私立差别是在两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在录取条件上有差别。录取条件有什么差别呢？公立的学校的话，相对而言硬件考的比较严一点。当然，美国的这个硕士或者博士申请的话，它其实考的严，它也允许什么上下波动一点，不会像咱们国内，国内考研或者考博，不好意思，你低于分数线之后，基本上不大可能录取。美国不会，第一个，公立学校对你低一两分没什么问题，但私立学校不行了。但私立的学校你可以低到多少？低个十分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公立和私立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学费。有同学可能特别关心学费。我读个硕士，然后呢，公立的、私立的学费大概是多少？如果你读公立的话，两年下来总共的学费啊，我说光学费啊，学费的话一般在2万多到3万美金，公立的，这是美国普遍公立的学校啊，有没有更低一点的？1万多到2万的两年整个的学费，有很少，可能这些学校的话你回不去。然后私立的特点，学费是多少呢？是一般会是4万到5万美金，5万多美金。就是在你的就学费的一个分布啊，那你的生活费怎么算呢？你就按什么一年1万美金怎么算？这就你就可以预估到这个整个一年。当然，我们要排除一些比较极端的，比如像 MIT 这个金融硕士，你知道多少钱吗？7万，近7万9千学费一年，一年，这是我见过的比较贵的一项。当然，你读 MBA 会更贵。那有的同学马上会问了。多说一点 ，NBA 是因为我们可以申请的，可以，就是说我们一个本科生或者硕士没有工作经验就可以申请，可以。但是呢，选择面非常窄，可以。只要你对学校有要求，有过强的要求，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略微好一点，基本上不大可能。然后这就是公立和私立特点。那我们选学校还好，参考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要参考的一个依据啊。这些作为一个，就是说你要参考。刚才说的就是什么主要？你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是主要的？民俗改通了，到底选什么呢？对吧？录取要求、专业匹配程度、研究兴趣、教师发展、教学特色、品味、奖金。然后呢，接着跟大家感受一下，你怎么去真正的去筛选学校？我们一般是怎么做筛选的？你要整理一下什么？整理一下申请这个。比如说我要申请啊，以 CS 为例啊。计算机为例，我要想申请 CS 的话，那我怎么去做这个学校的一个精选？因为我们一般学校，我建议大家先做两个步骤。第一个初选，初选要选多少学校？我可能建议你选20到30所学校。为什么？你最感兴趣的方向相关的，那你不可能20所到30所都申请吧？那有人说我20所，这个心里面多一点，多一点20到30所都申请，可以。那你就初选50所学校。然后呢，选完之后你进行一个精选，精选怎么去选呢？那有些学校要作为一个主持的，有些学校要作为一个冲刺的。那我们以这个选这个 CMU 的这个 CS 为例啊，我们这样做这样统计的。先，你不要去看整个我学生的这个一个加一比啊，你经常会看到对方学校会给一个什么平均的啊硬件分数，我觉得那个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招生的话，他都会照顾一个叫什么 diversity。叫多样化，会照顾各个族裔的问题，所以说中国学生整个背景硬件背景一般会高一点。 你要先了解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变化趋势情况，了解完了这些平均的哈，了解完了之后，然后呢，你还要了解你的本年度一个最低分数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叫本年度最低呢？举个例子，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是 GPA 只有78分，川大的学生，学的是信息安全，学的是信息安全，然后想这个这样一个分数要申请哪个学校？您觉得申请这个多少所多少年的学校才算合适？前100，前50，对吧？绝大多数前50基本上，或者前30基本上不可能了。城市前50选学校，那不好意思，这就叫又您这个学校是进入误区了。选校排名要参考它的历年的以往数据。那我们最后选的时候，当时就选了一所学校，在排名这个10到15所，有一所学校曾经就招入过这个 GPA 比较低的。比较低的学校就刚好是在那个分数上，那这所学校就可以作为什么？作为一个优势的学校，因为它有过这样的历史，有可能。当选前的学校不是瞎选，都是要根据这种情况。那你还要做的统计数据的话，就是这样，看看以往的中国学生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托福情况最低，GPA 的最低分是多少？比如说这是什么沪南大学的 CS 专业，那本来都是最低分数，如果你的分数老师其中就是说你刚好跟他最低分差不多，那可以申请这所学校，可以。不要完全看到平均分，只是说你刚好跟他最低分相接近的话，那就证明这所学校应该属于你的什么冲刺的学校，这叫挂分的。那刚才说的就是说具体选学校方面的内容啊。第四个问题，怎么让我们的申请准备工作？或者认为专业，或者是要背什么方面的内容，或者作为专业，大家都知道，我们申请很固件，那就是什么？除了这个考试加验、托福，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就是说繁重的背景方面的准备。背景方面的准备，大家都知道，可能都听说一些，哎呀，是你说的背景方面的背景提升方面的准备，无外乎就是什么？做出项目，招到实验室，然后呢，这个要么找到实习，是吧？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申请是怎么一个决定的。申请的背景的话，就是说申请决定你最终是否被录取，而且是一个什么竞争力的问题。现在竞争力是有哪个点？就是什么？硬件和软件。什么叫硬件呢？只要是你GPA、你加一、托福这些分数的情况下，都可以称之为硬件背景。什么叫软件背景呢？与我把它概括一下，把这个点归为重点是讲这个软件背景提升。软件背景就涵盖为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专业的了解程度，以及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的这种深度方向，具体方向的深度。那申请简单的就是什么？就是在这几个里面硬件加软件吗？申请就这么简单吗？不是。再给大家一些案例，让大家感受一下。曾经在台上论坛里面的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今天七十点零的话，大概是90分左右。有每个学校状况不一样，加1600，可能在座的没有叫1600嘛，新托大家知道340的总分对吧？老的托老把新的加一1340的总分，老的加一是多少总分呢？就是1600，因为当年有基金存在。那有同学会问，这个托福为什么会97呢？因为有基金，当年有基金存在，基金我们有期奖，就是总之一种头奖，可以加一个很高分的，在国外的。那他的申请情况就是这样，说实话学校还非常不错，具体去哪个学校我不点。那这就是给大家看的一些案例啊。那我重点讲一讲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特点呢？它是什么？它是山西师范大学，然后学的数学教育，然后做的以前什么最初是学的是一个专科。专科之后呢，考了一个，因为是山西师范大学，还不是什么山西师范大学正常的这个一些专业，它是相当于一个2级学院的专科，然后考了一个本科，专升本，学的是数学教育。考完之后呢，就是艺术家教，做一些这个辅导类的，类似于像到哈尔滨这边有一些啊，像北京的话是学而思啊，什么巨人啊等等的，跑这边去做到机构，然后再考一个研，考的研究生的话，他这个方向呢也是很好，考的是这个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的 GPA 就是这样一个分数，研究生的 GPA 的话考不到哪儿去，然后呢，加一就是这样的，托福就是87分，他拿到的是什么？ 十呢？三十多个问题，数学方面的专业排名三十多个问题是 PhD 模板。这就是什么？它得力于哈、啊，得力于就是它的背景，得力于它的争取，得力于它的考试，得力于它的这个文书方面的准备，得力于它背景方面的准备。那怎么去提升我们的背景呢？先了解一下。准备类型的话，就跟要考虑一个问题，要分类的。你别什么都去做。比如说，你做研究型的，我要去做实习，我一巴掌拍过去，你是找死，为什么呢？谁看谁关注你实习？做研究的还关注实习吗？当然，你说实习依然重要，要好报，那分情况。研究型的你核心你的背景提升啊，要关注的方向是什么？这三个类的。研究型的，你要想自己研究型的，不管是硕士、博士，你要想拿，只要想拿评价，想拿 RA 的，你必须就是说关注这几个问题，解决这几个问题，兴趣。什么什么意思呢？你想研究什么东西？或者说你的研究兴趣点到底是哪？是在 science 呢，还是在数学呢？还是在心理学呢？还是在某些东西呢？那你的兴趣确定了之后，那我问你，你想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你清楚吗？你想研究什么样的东西？第三个问题，你对你研究的价值有了解吗？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以前嘛，有个人，有人听过这个笑话，讲这个申请，他是吧？对蒋介石这个研究的方向表，对蒋介石也很喜欢研究蒋介石做历史的。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自己很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发了一点论文，但是最后申请的时候，哎，不对劲儿了，为什么呢？没几个人在，没有人在研究啊，没有人在研究啊，那就证明你的研究的内容是没有价值的，没人研究了，你跟谁做研究呢？然后职业型的申请，刚才我们职业型都是错失了，职业申请它是要关注实习的，但是实习不是说我们什么实习都去做的。实习是重要的，实习因为我们经历，我们需要增加相关的很多正面的经历。比如说我对 CS 感兴趣 ，CS 那，你对 CS 下面你以后想做什么？想做软件工程，还是想做其他方向开发？那 OK， 那你必须有相关的经历，不是说我一个大的我什么都去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职业，你对于未来想做什么？你的职业你是否能够，你的背景提升，你的能力能是否能够交代清楚？什么意思呢？美国人他很喜欢哪一种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呢？就是说对未来目标他很清晰的，因为他们一般是找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有背景的，我称之为学二代、官二代或者红二代，哪种人属于呢？像小布什，其实小布什的成绩很差，但是呢，不好意思，他本科读的是什么？耶鲁，硕士读的是哥大，他就靠的什么？因为是什么红二代。老爹是这个是以前耶鲁的，然后是总统，为什么呢？小布什是一代耶鲁当总统的时候，在耶鲁这个毕业生典礼做演讲的时候，分别揶揄自己这个背景嘛，说你们这个成绩好，可以向某校友，然后去这个发官，不是，这是发财，自己开公司，自己创业。如果成绩不好的话，也可以像我一样当总统。那刚才说的，可能在座的很多人的话，可能不属于前面这个。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的人，那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个平均的，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那美国有人在座的有人看过这个《梦与哈佛路》吗？可能有人看过。其实《梦与哈佛路》万戏外扬，你们只看了表象。我把它戏外扬，美国喜欢什么？名校喜欢招收什么？对自己未来自己定位很清晰的，他觉得这种人更容易获得成功。为什么那个哈佛学生的话，那个黑人小女孩能够成功呢？说实话，他对于他未来想要做什么，他是很清楚的。美国人从来不会招一个优秀的人。说实话，优秀的人都去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前天，这个北京这个高中生，这个理科状元，申请美国，申请了十多所学校，那这十多学校都拉个大的是吗？不好意思，全都被拒了，全都被拒了。拿了奖金是一大堆的，你就可以看到两种思维方式，他们不是招一个优秀的人，他是招一个对自己未来是一个定位很清晰的。你未来就是说你两年之后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他要招这种人呢？他觉得这种人更容易获得成功。为什么呢？你一旦获得成功之后 ，OK， 你就可以给他捐款。我曾经调查过，美国的学校的话，每年收到的他的经费来源基本上是说很大呀。但是在前面几类的话，就是说 司令，特别是司令的学校，在前面第一类啊，就是说这个今天的党员最核心的什么是就是教育捐款。比如前不久啊，去年又多说了一点，曾经在人大毕业，人大读了四年了，读了四年，然后在结果在耶鲁读了这个大概一年多还是两年，然后这个一个人名字什么我忘了，捐了一笔钱，捐了多少钱呢？是888万美金，然后后面好像还要发，捐给当时人大的校友，就是整个一个轰，就是轰，引起一个轰动了。为什么？因为向人大捐一分钱，就捐给耶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录取体制的一个问题了啊！就多说了。然后，那我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背景提升说了这些内容啊，那背景提升到底怎么做呢？其实背景提升内容非常复杂，复杂到哪一种地方？它往往是因人而异的，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类项目，找一个实验室，都适合所有人。哎，都跟他们老师说的很牛，我们都找他跟他做科研都可以。我是认为这不可以，为什么呢？你要讨论的是这个，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这一块当然还会讲一点。第一个是背景提升内容，它包含很多，简单的罗列一下，就不全。第一，课程内容的筛选，你的课程内容到底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二个，实习单位和部门优先级的筛选，什么意思呢？当你争取到很多个公司实习的机会的时候，那到底选哪个对我们实习是最有帮助的？还有什么？如何去争取获取到一些实习机会？因为很多实习机会觉得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你觉得一个北京工商大学的学生能够拿到这个国家统计局的实习吗？一个浙大的本科生，你凭什么拿到中兴公司的实习呢？但是你要去争取，这都是有机会，不要限制你的思维。然后实习完了，那就是完了吗？总结嘛，实习的内容你最后是要体现在你的材料里面，要考虑问题，哪些内容你要通过总结想想，哪些内容可以体现到我们最终的材料里面，然后相关的职业的考试。那什么都可以在，因为有的看你就是说你组织的专业方向，你先换的就像 CMA 啊，有这个 ACM 啊，MCM 啊，对吧？在过程比赛意味着对过程是不是所有人都是，比如说 MCM 很多人都在参加的，估计叫美国数学大赛这种比赛，但是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的，不是对每个实习方向都适合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如何争取科研呢？大家想到一个问题，我都知道，哈佛大学是开在这个什么在哈尔滨，我算是最牛的学校了啊。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学校里面最牛的一些老师做科研呢？对吧？那还有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找校外的老师做科研呢？比如说中科院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北大、清华的，或比如说我们在某个方向比较牛的，放宽心胸，然后你。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提升的，发论文方面的，怎么去发最好？然后利用，如果利用自己的交换、访学进行科研的，在座大家刚刚到，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在这边，然后每年就是说你们会有很多机会交换，那你怎么利用一个问题，利用这些交换的机会，能够提升我们的对身体方面，这都是什么？对，是被提升的一个内容，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要如何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不一定去，但是我做拜访美国的学校的项目，利用他的论文可以，这不是抄袭啊，这不是抄袭，就是要讲说，你可以利用别人的经验一些成果，然后等等，因人而异。背景记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实质？这才是真正的身体背景提升的实质，而非什么？哎呀，我埋头老鼠嘴，加一个活。刚才就说了，工和加一都可以随便考的，很多人在刷，你刷得过吗？你比别人高出10分20分有多大意义呢？当然有说法，你说在江一上比别人高出20分，那当然有点意义，但是相对来说，你付出的也是很多的。那背景提升应该是你的总体的哈，你要进行你的针对于你自己去设定好的一个总的规划，然后规划好每个具体时间段的内容，然后要考虑每个部分对你而言到底它的重要性是在哪儿？因为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做完之后还是什么？还有反馈，还有几个总结，还有总结再总结，再整个总结完了之后，然后重新再指导调整你的准备。那第二个就是说，身体的文书啊，那个文书怎么准备的？我建议。 怎样的时候，时间有点紧张呢？记得文书准备的话，我把先讲一讲啊。文书的准备的话，就是说它的主要性，大家都知道，文书包括包括先检定和陈述，或者有些就是一个 TS。那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样的呢？有关系的这些东西，不管放在第一位，比如说这个大家的清楚是吧？你拿着它的这个专业性，然后是物理专业，那现在要拿到它的专业成绩，物理专业，那肯定人家觉得你造假。然后接下来就是检验各个人陈述，再接下来就是一般的学习，比如说在中间一个问题，什么叫一般的学习呢？我找院长需要找一般的学习，那我告诉你，那我问你，你那院长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吗？所以说，比如他在国际上在这个方向，你自己的方向上有没有一点影响力 ？OK， 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就因为一般的学习，一般的学习。有的同学还在纠结，啊，教授推荐信还是这个讲师推荐哪个推荐信更好？我问你，哪个老师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或者在你自己的方向上有影响力 ？OK， 为什么呢？别人都不认识你，即使在国内有多大的贡献，你想人家知道吗？人家也不知道。那可能同学有的同学会纠结一个问题，那我如何争取到有关系的推荐信？那就看你的技巧，这是后面一个考试方面的内容，那我给他讲。然后怎么才能做出一个合格的，就是说我们的文书材料？其实什么，你不能不要去听任何人去说到底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写，因为我们台上准备简历啊，那是一个人的材料，从来不是说去坦白说某某人说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你要做咨询嘛，专业的咨询的话是你要看出就是说到底你自己到底是一个学生，他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那接下来看看我们怎么说呢？哎，这个是什么？这是普林斯顿的，这是学生的简历。简历怎么做？这样说，我们拿着这些的内容来去做比较。这是什么？这是拿着普通 PPT 的，怎么做简历的？这样去，这样是最有用的。不是说你想当然，哎，某某是用猪的，我看看别人的简历，又是什么？一个是斯坦福学生，啊，他的简历，我们把他拿来做一个对比，去这样去做。这是一个拿了这个布兰尼斯的这个大学 PPT， 然后在他那儿先工程的。然后你的文书哈，往往要根据就是说，根据你的情况，根据就是说申请学校的一些要求来决定。那以往学的话，到底就是说录取过的学生的话，他到底的材料是怎么准备的？觉得是就是说你可以进更多的去见见他们，在这一块儿。刚才就说了，怎么争取到这个有关系的推荐信呢？我称之为是套池啊，套池。简单的就是说，套池就一定会拿到楼推录取奖金吗？不然，什么叫合适的套池？有效的沟通加合适的营销，你才能拿到楼推录取钱。什么叫有效的沟通合适的营销？这块给大家举点例子来，拓宽一下思维。前面讲了吗？拓宽一下思维。我曾经有一天，一大学生今天学这个微电子，选就是咱们成为大会议的，干嘛呢？这个今天吃三点，想看你屁股选一下。有问你们师兄，这个是不是吃做梦？或者想自己前一百、前面第一目标是什么？前一百去讲屁股选奖，那我觉得也有点难。今天只有三点，但是呢，为了增加背景嘛，为了增加背景，那就面临问题。当时这个背景制度还是很复杂的，确定了专业的关键的内容，确定完了之后，然后最后选中了合适老师。那只有一个问题，这个老师在哪？当时我跟他做一个事情是什么？把整个国内做他的方向和筛选里面，筛选里面的时候，从学术角度去做了一个排名，然后另外一个呢，从套词角度可能性做了一个排名，然后选中了一个北大的老师。这个人，这个同学是天津大学，选中了一个北大老师。那这个同学面临一个问题。是学二代，父母又不是什么这个在学校去在学校圈内混的，没有任何关系。OK， 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做什么？怎么去想这个问题？怎么跟老师沟通呢？素不相识，素昧谋面，你怎么去说服别人去接受你？说一个，我天津大学学生，我要跑到北大来做事情，那你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他有没有招收学生这种意愿？另外呢，他可能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找到适合的一件人？那第三个，即使达到做的这些问题之后，那你能不能找到，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向，以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如何去安排好 反派，我们的我们到底我们的地方在哪？你可以为什么你可以招我？这个学生最后拿到的是什么？最后就在这个实验室，这个作为电子，然后这样这个学生基本上就干了一年。因为什么？这个班都是一直放下来的。OK， 干了一年之后，很有意思。干了一年之后，今天还是这样的，就说就没什么变化。这个有个机会到，有个机会到，老师帮他引荐了一下，引荐了一个是什么？美国排名30多名到40多名的，专业排名大概20多名的，这个拿了一专业排名的20多名的学校，然后一个老师过来招人了。逮着这个机会了，老师就像这个他们的实验室老师就让他推荐了，就把他推荐过去了。他实验室有什么有北大的、其他的硕士生、有博士生，但是就推荐了他一个，就推荐了他一个，凭什么还是一个外校？所以说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你要做好如何，就是说跟人家沟通，让老师了解，然后如何把自己营销出去，让人家接受，还可以给大家一个正经的一个立场。这个例子我们不去细讲，我们一下例子。这个我们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都会每次都会找我的，你们每把什么在做起来做的时间太长了，大家听说过一个烟袋大学，有听说吗？烟袋大学有听说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吧，不错啊，烟袋大学挺有名的。为什么呢？2011年出了一个历史牛的事情，烟台大学的本科生拿到鬼市的评级演讲了。你们都觉得这些都是名校的，名校用来北大清华出产的，不好意思，当年好像就没有了。那他也一样，他也是做了一个演讲，也是去了争取。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诗视为局限的，记者都是通过什么通过老师，老师有文化你找到合适的，就是说如何去跟人家比较，去跟人家沟通，为什么呢？靠市场别人了解，包括你要涉及到流推，你怎么说？我现在给大家出个难题，你怎么通过7天了，刚好有个教授过来，有一个教授过来就想做讲什么？讲7天时间，你怎么把这个教授搞定，达到他的面试？这就是给大家提出一个探讨，你自己思考一个问题。我曾经一个北大的学生学保险专业，跨专业申请什么？基因统计方向。说实话，他自己7年就没什么学的专业，太次了。然后跟他面竞争对手还要来什么？专门学统计系科班出身的，不好意思，7天拿到密歇根大学这个前系主任推荐信。那不是一般公顺，不说7天马上老师叫教授跟他写嘛，后面还要沟通，这个什么？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别人做到，别人做到，别人能够申请到名校，我觉得在如果他们是同学的话，也不会，不至于他们。关键是什么？你能够在这个大众化的申请过程当中，你能够争取到机会，然后拿到机会，然后最后没办法，时间，我已经刚才已经被推过了，时间有限，不能具体细讲。那给大家最后的建议是什么？要进行对。所以大家要进，就是说对自己做的内容要进行一个深度的剖析自己的过去，然后呢，你了解你自己的过去，你自己擅长的地方，你自己性格所有优势的地方，然后呢，确定完了之后，选择一条最适合你的申请背景提升的过程的路。记得别人前人走的路，不要完全模仿，因为什么？你只是模仿一个技巧而已，只是模仿一个表象的东西。回想一下前面老师讲的申请提升。背景提升的核心的是这理解，然后呢，去这样去申请最适合自己的背景提升一条路，最后呢，完成专业化的申请，比如说时间节点的安排，什么时候开始写文书，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做学校，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我们其他各方面的安排内容，这是整个最给大家的建议，把你的申请做得更为专业，别在其他地方浪费太多时间，更多时间应该拿来做其他的。最后啊，给大家这个像不一样轻松一点啊，关于出国留学的一些60岁啊，我和这个万科的总老师60岁申请了哈佛，那我想提出来就是说大家也要等到60岁嘛。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岳志刚他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持人，他在美国就做的不错的。 当然就是智王奥巴马，这个我们代表亚洲人民，这个我想提个问题，他是什么？他这个东西就是在耶鲁待了一年，因为耶鲁当时是有精英培训计划，那我一般称之为建议给大家说，留学是我年轻时候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送他一句话，有人见过这句话？你可以跟我形容吗？这个难怪新东方最后要这个一定是要到新东方这个到晚期的。这个老爷爷是经常引用这句话，然后回家说，这是马丁路德金说的。同学们，大家早就希望你知道，因为你要想自己，要好想，你要想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你要想成为不平凡的人。不好意思，你必须就是说在某些时候上会面临一个孤独的一个境地。那这个时候，在你情绪绝望的时候，你可以用这句话作为证明，那你也可以给一个老师打电话，让他咨询一下。然后，这是完整的今天讲的全部啊，谢谢大家。然后，待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待会儿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想提问。另外呢，再抽奖。这个这样一单词本身它也不要求 山大学，因为我们在南方嘛，厦门大学啊、中山大学比较多。他当年备考嘉义，考嘉义的时候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他用这个一年的时间来备考呢，单词背了40遍啊。当时他心中评估跟我说：“哎，徐老师，这个单词绝对没有问题。”那他的误区在于什么？就是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在大众射箭一样，那这个箭在线上，我不应该去考场吗？趁热打铁。那他因为他还要做实验呢，还要帮学校的期末的考试啊，还有这个普通课 GPA， 那中间就会有阶段性的啊去忙别的，然后回头有时间再接上这个背单词的一个状态，那他最后考1+2+3.0啊是比较可惜的，所以我不建议拉长战线。我觉得哈工大的学生英语这个高考过来的话，应该是130分左右吧，或者4-6级，稍微多准备的话，我觉得560到600应该差不多，因为在我们大的学生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拉长战线是不建议的。你们有一个好的基础，4个月对于你们学校的学生来说，平均时间我觉得4个月应该够了。那还有一个是割裂的记忆，那割裂的记忆呢，我指的就是说你背单词的过程当中啊，习惯于过遍数，就是那40遍，或甚至过40遍还多，那你有没有用到一些背词法？有没有把这些无意义的生词？找一些解读的方法。那最后是追求速度，有的学生可能会问了，老师你告诉我拉长战线怎么办？那追求速度太快了也不行，那这是不是矛盾呢？我的建议是说，在这个拉长战线和追求速度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啊。用到我们后面将要介绍的这个背词的方法，你大约背到20天到25天，你这个单词应该按照背词法走一遍。这里我带过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是。首师大的跟咱们还是差了一些，但那个孩子呢，他的这个高中是非常厉害的，是北京四中，因为我之前看那个高晓松他写的一个文章啊，那个里面有吹过牛，因为他是北京四中出来，他当时说他的学校的他那个班级里面最次的去的首师大，就相当于给清华北大都培养他的样子，但是他考的是首师大这个学校的水平。相对来说一般，我们刚才的赵老师是那个北京师范的啊，比较好。那他背单词，他整个备考的时间也就一个，我记得1个半月吧，时间不是很长。但他的英语基础好一点，他之前考过托福，没太准备的前提下考104，所以他回来考嘉义的时候，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但这个整个备考的状态还可以。他最后考了1360+4.5。当时他背单词，因为时间我觉得不太够，我就特别的担心。我说：“哎，田爽，我记得，哎，田爽，你这个生词这么点的时间啊，我一般的学生也得25天以上，特别是老师的那个生词。”我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我从小到大背单词都没有我一套的方法。我把这个案例拿出来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背的单词有点都没办法碰自己的的哈，就是背了又忘，然后又反反复复的，最后问你说还。”或者说这个没有坚持到背单词，绝对是有隐藏的一个方法在里面。后面我们讲到啊。那看一下这个难点，基础差我觉得不适合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基础都是很棒的啊。那时间少是一个很客观的吧，特别同学们可能会比较忙。那这里面我们针对时间少举两个案例，一个是失败的案例，一个是成功的案例。这个失败的案例是2008-09年我带过的一个复旦大。他学的是化学还是什么，总之是要跟着他所谓的老板要去做项目的。他当时考了2次嘉义，第一次考的时候考了1+2+4.0，那中间又考了一次托福，考了120就通过了。二战的时候考了1100多，不到1200，最后还降了3.5。那这个学生首先他时间少，他甚至这个单词都没有背完的前提之下就上考场，这个你基础要，说实话，我从一个专八的水平跟一个过了4级，但是背的五保七点差不多，五保中的单词我要不会，我也不会。它那个生词是特别的偏，特别的难。你之前的这个阅读当中很少遇到，啊，七点差不多少。那这个学生呢，时间少，他真是腾不出时间，没有办法。但他考完之后给我说一下他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哎，徐老师，我觉得这个留学考试，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他那个托福也是重 老建案当中处理所有的历史冲击都要进行到那个学校，老外希望看到来我的这个申请者是节节这个攀升的，你是进步的，你一个学生成绩越来越低，那是为什么呢？难道你第一次考试作弊了吗？还是说你第二次的态度不好，没有认真的那个对待，这个会让人产生怀疑的错误。刚才那个赵老师说啊，现在可以稍微来可以多思考，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留个努力在去上考场，我们再有钱也可能去打啊，做那个 ES 的运动，所以一定要留备在去站。那动手和动脑呢，后面我会讲，就是你在背单词的过程当中要自己啊进行一下积累，比如说涉及的这种词根、词缀啊、联想、谐音啊之类的，能最好形成一个网，而不是单纯的这个翻读和背书。OK， 这是简单的一个我们经常背考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而且这个遇到的问题啊，对，刚才我落了，我说刚才这个时间少，一个失败的案子是复旦的，另外的一个是清华的学生啊，我可能在一般的学校。不愿意讲的案例又不太具有可比性，那我觉得今天家长的大小，我觉得咱们可以跟他 PK 一下。这个学生资质不偏重，背单词开始背单词用了十天，背单词用了十天，考了1390加3.0。这个学生，他当时是保送到清华的，是全国物理竞赛得了很高的一个名次，第一还是第二我忘了。他妈妈是北京社科院的一个中级的一个领导层吧，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说。其实他的时间够，但是他妈妈就说我家孩子一定要一次通过这个加一考试，那徐老师根据我家孩子这个备考的情况，还有剩余的这个45天的时间你得做一个规划。当时听他这种情况，还有他这个学习的效率，清华北大学习效率非常高，我必须承认啊。那我先让他背的是这个核心的3000词，那他背完他效果，因为45天是很有效率的，跟刚才咱们那个复旦实践出来的时间就不太一样。那这个学生。先看这个3000词，10天他就背完了。然后后期按照这个填空啊，那边感觉还有这个阅读的一个实战啊，数学读多了，所以我就练了4次那个拿板啊，对清华的学生都是特别细，对1390。我觉得咱们要通过45天考核1350，考到这个学科中心的心级，等于是323、324都没有，这就是你奖学金了。所以咱们说这个时间少是相对的啊，特别是对于自己比较好这个学习有自己方法的，你只要这个有效的安排也能拿高分。那咱们看一下这个解题问题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咱们今天的记忆法呢，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讲，那第一个是这个大家的形状曲线，第二呢是系统的记忆法，第三是联想记忆法。第四是结义记忆法，因为今天咱们不是说啊，说今天就讲会怎么阅读讲，因为后面还有内容。那我今天提的例子不会很难，只是抛砖引玉，告诉你咱们背单词啊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有这样一种现象，你自己在实践背单词的过程当中去应用。咱们看一下，第一个图哈，随着时间的这个增加，人的这个记忆力递减，这个是个常识，大家都知道。那第二个就是说。它那个诗词散文啊，这个坡会比较缓，跟这个音译的音节相比，像我可能说这个幼儿园学的那些诗啊，背的那些好玩的儿歌，我现在还记得，小猪小羊，又是小熊来过桥，那会儿站不牢，就因为当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特别是当时老师带过去又跳了，有一定的情景啊。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改革的时候也差不多，我说5000词左右，也是一个很大的量。我们把它赋予它原来没有意义，那我们怎么赋予意义？那就是后面要讲到的联想和谐音啊，希望你能运用到这个背词当中。那最后的一个就是，那我的记忆规律线是这样递减的曲线，那我们就建议你们在即将忘记它的时候再见它一面啊，就是不断的循环往复啊，比如说背这个单词啊3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12个小时，1天、2天、3天、7天、15天，因为这个是一个人的这个遗忘这个规律，一旦你要忘记的时候，再看一遍。那我刚才说的那个首师大的1360+405的，他背单词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是循环往复是可以坚持的。那其次的这个背词法就是后面要说到的这个系统的记忆法呀、联想呀、谐音啊。那咱们看一下这个系统，那所谓的系统，那就是说它有一个。 职员呀、职工呐、职队啊、同意啊、职机啊、派生等等，那就咱们是一个很形象的啊，我们看一个这样的一个表，那就通过一个词，你能不能发散性的把你背过的同义词啊、反义词啊、自己啊整理在一个 Word 文档里也好，或者是表达也好，这就是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让情绪动手和动脑。前面说到，那接下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联想的记忆法，联想的记忆法。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L， 我们说B O W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词，应该是初高中的啊。那么 bow 它动词的时候是弯腰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 L 我们说肘，我们说屈肘时候，我们肘的膝跟弯腰这个词动词非常非常像的，所以所谓的联想就是说利用你已经会的那些啊生词去背一个新的生词 ，drive。那么后面的 I N T 啊，这个都是认识的啊。那我们 drive 巨人，你就把这个巨人的意思和蚂蚁的意思啊变换成这样啊，比较好玩的就是 hunt 去啊 ，hunt 去看的认识对吧？那 hunt 去啊，手帕。那还有这个啊 ，jaguar 拉布拉多都认识，看这两个词长得非常的像啊。那这个拉布就是猎豹，森林里的啊，那个豹比较危险。那么这个 jeopardize 跟 lack 就可以建立一个联想。那所谓的联想，刚才你说了啊，通过你已经会的生词去记忆这个不会的生词啊，还有一些比较形象的，比如说红宝书里面有一个词叫 write， R A T T L， 比如说这个词你不认识，那么 battle， B A T T L， 这个战役啊战争你都认识，那怎么它俩是差一个字母，一个是 R 开头，一个是。那我们通过 vital 记住 writing， 那 writing 如果形容人的话，就是一个不休，比如说像我这种不休的，我在这里不敢拍手，因为这个回音特别大，有时候听我自己的声音特别怪啊，就是那个喋喋不休啊。如果是那个门呢，就是这个嘎嘎响，那我们可以想象啊，战场上那个枪来响，都说哦，这个人说话嘎嘎啊，这个像机关枪一样。所以你能不能把 writing 和 vital 建立一个联想上的一个衔接？或者是 L 想象一个棍儿啊 ，O 想象一个球啊 ，R 想象一个花儿，是吧？然后这个 E 想象一滴眼泪或者水啊，把它跟那汉语的那个意思衔接起来就行。因为这样一个单词，我只这个要求你能够识别就可以。我后面讲填空就知道，必须识别这个生词。那看一下谐音，顾名思义啊，电报谐音为广播啊，我们都知道。之前一段时间，董洁跟她老公闹离婚啊，新闻上说是因为那个潘粤明的啊，赌博啊，颠簸不干，你要改，老公给你 divorce 啊，然后颠簸的，那他要是结婚啊，刚果那个地方比较穷，那人长得都是可以想象一下非洲的那个小孩啊，特别瘦，umbrella 这个是高中的一个词，我们都认识的啊，不来了啊，明天下雨了。没有伞，那还有呢 ？Appliance 啊，那这个词是我保持很明确，把它列出来，当做一个谐音的一个典范。右半 ans， 那它的汉语意思就是今天就带着什么，就撂在这儿，就挂了。off on， 那它谐音的 ans 那怎么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是比较简单的，你真正具备大部分的保持的这个。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可能你需要把我刚才讲的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不管你要用童年记忆也好，或者小的时候这个人名啊，就可能学文的话比较善于联想，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红猫。你做题的过程当中，那个比如三种九个生词啊，你认识把它写出来，那就是好样。我不管你这个方法多么的荒谬。OK， 咱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后半部分。那如果接下来同学们想备考 GRE 的话，了解一下 GRE 的难度到底是怎么样的。GRE 是考上一个考试啊，先考改革之后先考作文啊，一个是 issue， 一个是 argument， 定论文和驳论文，时间短三十分钟。字数的话最好写在400字以上。先说一下作文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像定论文，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一个题目。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伟大的一个这个 indicator 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现象是什么？ 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精英人会来吃苦，这个贡献呢，还是这个国家的福利待遇都说美国好，是因为这个医疗老百姓相对来说好一点。那这样的话，你没有一些知识储备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答。哎，我说这个法律公平不公平，孩子的社会化等等，需要你做一些知识的储备。那阿育文凭的话，是一个博论文，这是我们国内任何一个考生都没有涉及的。它这个博论文是20字到100字的一个陈述，里面有背景、前提、论据、结论，要求找出里面比较典型的逻辑错误。我特别想讲这块，因为我发现我家长这个时候我什么都走。我给你举个典型的例子啊，这个可能有可能形容词都特别好。所谓的这个七宗罪啊，第一种就是因果错误啊，就一件 A 先发生 ，B 后发生，人们就潜意识的认为 A 是原因 ，B 是结果。比如说刚才我先站在这儿，其实同学们都走了。是不是因为我？然后，如果你想攻击这个错误呢，我就要列出它因，把这个因果的链条切掉，我就要列出它的因果之后，那走的这些学生可能都是大一的，只是想了解一下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考试可能还不小，有的时候准备没准备，太赶来讲的时候忍住一听啊。那另外呢，可能是说哦，昨天是不是已经有了其他的机构啊讲了这样一个考试了？你们已经知道谁的成绩了？不用听我说的，并不是我讲的不好，或者说，你们这个对我印象不好啊，或者说走的学生都是被朋友和男朋友考走，所以我说不是我的原因，其实这是一个因果的错误，比较典型的，不再多说了，后面我们会讲的。接下来是观摩，我们叫做语文考试的时候两个采取，题目是20道题，时间是30分钟，后面会展开讲。那下面的是数学，30道，每个30道，35分钟。数学我先在这里说，因为对于理工科特别的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是北航的北理工，4天800分。虽然有难度，但它整个也是咱们国内初高中的计算的一个水平。我们要准备的就是把这些专业词汇啊背熟，题目能够看懂啊，题这个解这个快速的解决啊，完全。还有一个加持，加持是不算分的，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加持。比如说哈，这个事情可能这样，作文先考了，然后语文、数学，就考了3个语文，肯定一个是加持，但你不知道哪个是加持，所以你一定要做那个板凳上画几个板凳，或者是数学、语文、数学，明白了吧？它的量是这样啊。那咱们看一下，我们总说背单词的很重要，就是对付一共。2共题和3共题，那么一共题看着句子不是很长啊，5个选项你选一种，但是5个你也得认识的，对。两共题每一共3个生词，3共题你看一看，这相当于1个阅读。从单词的层面来说，这个9个生词你必须都认识，你要有2个认识，这题就别打了，这分你也不要了。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1个30，20道题，每道题的权重是一样的。你答对一个一共题和答对一个三共题，得到的是1个共题。所以你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那种回报率比较大的题，你可能有些时间能答2个共题。所以这个前提你必须先看答案认不认识，然后其次是看题干长难句啊，能不能搞清楚他们的这个逻辑的关系、因果转折、强对比之类的啊。这里要说一下长难句很难，后面阅读也会涉及到。如果在下的各位对长难句没有信心，可以看一下杨鹏的这样一几百个长难句。我们读长难句就相当于把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树的枝叶的看到它的主干，这是对于长难句的要求，对这也是一个难点。然后其次生词的认识，说一下这个题怎么解啊？时间有限，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了。绝对不是排列组合，还要往十这个。这道题，如果你超过1分半钟还没有答出来，就首先你认识题的时间要高一个要求。20道题，30分钟，想想具体到每道题的时间不是很多。它就像一个福尔摩斯在探案，比如说我到了犯罪现场，我通过种种这个专业的探索，我判断这个嫌疑犯是一个1米80的。 肩背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就你先判断这个痛，那填一个正向的词，负向的词，什么镜像的词，然后在这三个识别的设计当中选一个预想的词。OK， 大体是怎么样的人物关系才知道的啊？那这个题是送分题六选二，解题的方法跟刚才的那一个是一样的，先判断上两句的核心关系，在六个生词当中选出两个同义词或者是近义词。有的学生说了，昨天老师我很聪明的，我看题感我不看难题，我生词背的好，我就找个同义词就可以了。但是 PDF 会给你出两个同义词，所以啊，这个逻辑还是要看的。这个如果接下来你的备考，你用手拍一下啊。如果你的备考时间像清华的那个学生一样，一个半月、两个月，你就先看陈琴的那样的三千，然后用其他的这个备考的资料不断的去。然后长难句不过关，看一下两个长难句。方法论遇见这一门的 GRE 阅读非常的难。以前的人们说得单词者得 GRE， 有一些培训机构在老 GRE 的时候，就让你整个阅读都放弃，你把类读难度都打阅读，都打一些字，甚至两个字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改革了之后，类读难度全部砍掉，没有阅读。原来的四天增加到八到十天，所以你想想，这个根本就是逃脱不掉的。如果你的基础不够，长难句不够，这个啊一定要提前修炼。我举一个例子，你说老师长难句我会，啊这个单词我会，我的阅读一定就能打高分吗？不一定啊。我之前的领导带我一个客户是清华的，他考的那个分儿啊 ，B 站那个分儿折成了 GRE 是1200吧，可以到500、320，比较。对于清华的学生，这分就太低了。他跟他老师也觉得特别的沮丧，因为那时候所有的生词他都认识，但他难单打字也都认识。但难的是五句话、六句话攒在一起，要传递给你的作者的态度啊，中间的这个逻辑的过渡，每一个句子的这个功能，他没有很好的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所以你如果说咱们的话，我有一定要注意这个作者的一个新闻套路。那其次是它的题型，第一种那框框的叫不定向选择题，可能一个人可能两个字，也可能三个人。如果三个都出去，答对了两个是没有分的，知道吧？所以这个一定要保证出选。然后选一个就不说是比较传统的，就什么初始题啊、细节题的对半题都会有。那第三个是句子连选题，比如说原文有五句话、六句话，哪一个？要求你主要一点就 OK 了。这个叫什么会有难吧？你练习到位了，把这个逻辑都往上提，无论怎么出啊，无所谓。那这一个是新增的一个题型，叫逻辑阅读。说一下为什么会有逻辑阅读？这个是 EDS 想要争取一部分的市场啊，他去游说大部分的美国的商学院接受 GRE 的成绩，因为你知道考商科的时候要考 GMAT 的，对吧？比如说我又想快。上课我又想国际的专业以后再考，那我考俩考试是不是太费劲了？如果你考一个 GRE 以后考上两个是不是更好？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初衷。它主要的有考啊，比如原文它也会有前提啊，也会有这个 evidence 根据，可能也会有结论，可能有的时候是没有。那题干里面可能会问到啊，这个原文的这个小的短文啊，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相当于一个小的。或者说五个选项当中哪个出力了，原文的逻辑链条就不成立。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啊，同学们走了，人变少了是因为我，这是因果关系。那哪一个成立，这个原文的因果关系就不成立呢？比如说昨天已经有其他机构这个辅导这个讲过 GRE， 大家对没有兴趣，那就明白我意思吧，原因就不是我。所以类似的这个你倒不如做一下逻辑思考。那这个是阅读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推荐，看似简单，但是我觉得推荐给大家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于你们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尽量不要走弯路。特别是第二个，是的，我很多这个我新进来的同学，我说你新进自己考过 GRE 没有？用过这个初中这本书吗？老师我不知道呀，这本书好在哪儿呢？它包含所有 GRE 阅读的 个阅读的一些 tips， 就我刚才说的，知法念貌的着重干，要关注他的动词和形容词和动作的一个态度。另外一个叫主动阅读，什么叫主动阅读 ？ETS， 不管他是这个加一的阅读，然后包括托福的听力和阅读，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行文的一个规律。那我们通过前期的那几篇文章的一个进步，就是要找到它的规律所在，打开啊，比如说韩剧啊，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套路。看一帅哥，看一美女，他两个谈恋爱，结果看那个女的溜不溜啊，你的剧情就这样，看你猜个八九会吃。那我的这个阅读你要做的也是这样一个工作，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最初会浪费一些，不叫浪费，用一些大量的时间对一篇文章这个深入浅出的要求去分析，但你形成规律以后的一些独立的文章就会进行不错啊。那作文，作文刚才我已经渗透了一下，大致讲了啊，这个艺术方面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你如果把这个备考文章的一个 analytical writing 啊，这个作文，对文革要求会高一些，至少达到现在定义上才会比较竞争力。理工科呢？高分或者满分的一个范围，这块我要提一点，就是累积。在座的各位，如果备考加油，因为作文这块又涉及到累积，不要踩雷。为什么？如果你的作文累积了，你的语文和数学达到，哪怕你打330啊，330都没有用啊。作文累积，它首先这个判卷会拿一个零看一起来看啊，你十个求或者满十个字以上。一样的，这个就叫累，很可能就给你分，即使给你分也给你个2.5，那你进步更深的，那3.5是最基本的一个分啊。只要你写的是英语，只要你传达一定的思想和内容，老外还是比较自然，会给你3点，但他就不喜欢你去剽窃人家的一个东西。刚才啊说的这语言层面，那其次，他你的这个每一个包里的切入点也不能跟咱们国内这些出版物啊，包括等等。这里我举个特别核心，人大的一个学生，他当时这个我给他做的规划的量，他都能够成功的完成，而且非常的配合。作文我也看过，这次他都考虑3.5以上吧，结果他总分考了320，就是打2.5，就不能用的，这个作文还得这个加一条再考。为什么特别的核心？因为他考这样分，我就特别内疚。我说这4.0、5点多我都辅导出来了，然后我就问。3.5，他说老师在考试之前，我在一个英文的网站上看到一个排比句，我觉得写的特别的漂亮，而且他看一遍就记住了。然后第二天考试，一学期我就跟他背了那个排比句，特别的靠谱，用了。这个你不能在网站上随便抄那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他那个软件的时候，不知道搜集了多少，因为加一他这么多年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踩雷。这个，那我们老师，你又不要这样，又不要那样，那我这个歪个三头法啊，我们要学人家高分的调度的方法，而不是把人家的音乐拿过来偷吃了，是先生的，对吧？那我们要看这个开头啊，开头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怎么能够表达自己这个比较 insightful、complicated 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啊观点？那其次，你无论两个观点也好，三个观点也好，断一部分。是并列的、递进的，还是说针对某个关键词进行探讨？那具体到每一个包。 高得掏底三个字的覆盖度是什么高啊？你在论述的过程当中思想够不够深刻？说理是不是很客观？是不是细化？你举的例子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支撑你这个说理逻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不是山羊两个你的第六天第三个孩子。你看高分啊，知道这个高分是个什么感觉吗？你要去实战，动手去写，写完了要改。要改，你要找高手，要是你的学哥学姐和他已经考过了，要是找一些这个能力要更强的。然后这里举个例子哈，为什么要让别人给你改？因为就像我自己照镜子，我觉得自己是没什么帅哥，什么自己家的孩子是最棒的。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来参加之前自己考托福考了两次，作文都是21和22，因为对于这样的学生来说。他把饱和185题库的论文写了150篇，非常的勤奋啊。那我们说，连勤奋都不能解决成绩的问题，我们还怎么办啊？但是当他开始对山子托福在那个复习的时候，我看他的论文，其实他的错误就很多，只不过在之前自己没有发现而已。他习惯用大能量的说理逻辑状逻辑，但是老外喜欢这种求证型思维。你给我一个细节的例证，把这个抽象的说理给我具体化，这是我想要的。那么其次，你说理，就是咱们你在写自己的这个海报作文，有的时候形散神不散啊。但是英语和汉语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汉语是一种闭合的语言。比如我今天站在小礼堂，我的话我可能是这样预备，就很明白，有一个大拉长镜头见，然后在想办法说到他。那英语是一种形和的语言，它那个造句啊，里面的口贴文字是你要用行为来衔接和体现出来的。这个孩子做的也不错，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纠结在这个小圈子里头，这个明眼人一看，别急，我们都走开。那实战之后，阿弗拉啊，这个提高，最后是用软件去练习。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三个是我改过的一个作文啊，我觉得对于你们可能会犯这么多错误哈，设计语言的，设计逻辑的啊，然后建议他怎么去改，这个方面过了一周、两周，甚至是考试。错的点都能拿出来进行下对比。那最后这块都被稿子建议了，第一部分啊，就是要背单词，因为我们知道像盖一个稿子的时候，你肯定要先装满手话去，这些材料你要准备好本，背单词是第一位的。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背稿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啊，3个月、4个月。那背单词的同时，我们统筹规划一下，你还可以同时做的工作是。把一下这个阅读的方法论啊，在这个三那本书看一下，因为它不依赖语词汇，可以同时进行。如果长难句不过关，也可以看一下长难句。第一阶段25分左右的时间，第二阶段基本就属于实战了，先做 OOG 啊，官方指南和会说话啊，上面有做的这个题，方便去这个分析 EDS 的出题思路，一定要拿真题去做第一步的实战练习，不要去什么。不要去做那些，为什么？你要分析 EDS， 你这个里面人就是，我想看这个人是武当派的还是少林派的，是被最正宗的这个思维去评估才能知道。不要找到山寨，他那个是分析出来，人浪费时间啊。然后阅读的题材说用吴中东那本书，我有一个学生一天考了320题，他一天做21篇短阅读，21篇，我们要阅读15篇。做得过的可以分享给我们。然后填空的话，这个理论和题海战术可以同时进行啊。理论期间，题海战术可以用毛笔书、白皮书、红皮书啊都可以。数学要拿满分的啊，这个但是比较棒的。那最后是综合模拟和作文，作文刚才我就讲了，你不要把作文放在前面，我觉得会效比还好一些。我之前有学生可能基础比较差，担心作文写不好。又是文科的，他放到前边，因为基础不好的学生只有5个月以上，不可能第一个月开始作文，然后持续5个月，你肯定不这样的时间，那他就导致中间会间断，那可能这个写作文的感觉呀、提纲呀会忘，所以，文科的话，1个月到1个半月，啊，根据基础，这个作文要留出多少时间，然后跟综合模拟同时进行，要注意这个错题的信息，那下面这个。小的广告啊，咱们公司有这种远程的啊，1对1的这种面授。 班。 谢谢徐老师。